唱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由杨子姗、尹昉主演的电影《路过未来》今天在全国公映。这部曾经入围戛纳一种关注单元的影片，聚焦两个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讲述了他们行走在各自人生轨迹上，为了实现目标，有的辛勤付出，有的不择手段的故事。由徐峥监制，苏伦执导，雷佳音、佟丽娅主演的奇幻喜剧爱情电影《超时空同居》将于明天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的是生活在2018年的谷小娇，因一个突如其来的时空意外，不得不与1999年的陆明开启同居生活的爆笑故事。电影《寂静之地》明天在全国公映。影片故事讲述了一家四口的末日历险，为了活下来，他们必须尽量保持安静，一旦不小心发出声音就会送命。这样的无声高概念设定，相信将为观众带来一种特别的观感。电影《昼颜》明天在全国公映。大热日剧《昼颜》工作日下午3点的，通过一段禁忌恋情的故事，道出了婚姻围城的困惑与无奈。电影版《昼颜》以原班人马的主创阵容，再次深度探讨了情感观。电影《完美陌生人》将于本月25号上映。影片由保罗·格诺维塞执导，马可·贾利尼等人主演，讲述了三对夫妻及一个单身赴约的好友在聚会上分享手机信息，从而爆发重重情感危机的故事。曹保平导演的新作《他杀》在历时5个月跨越3国的设置之后终于宣布杀青，同时发布了5大主演阵容，这是继范冰冰、黄轩之后，王子文、辛芷蕾、李沁的首度亮相。曹保平表示，故事题材、拍摄体验以及最终呈现会与《烈日灼心》和《追凶者也》的现实主义风格有所区别，故事中的谜题与呈现的人性将更加复杂。备受关注的电影《碟中谍6全面瓦解》发布了全新海报，预计今年暑期将会在北美上映。汤姆·克鲁斯依然会在影片当中担任男主角。目前《碟中谍6是否在我国同步上映还没有确定。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从本月起，北京市环保、公安、城管等部门联合，市区乡镇三级协同开展点穴式联合执法行动，将根据热点网格监控数据，针对空气质量考核排名靠后的街乡镇，通过聚焦重点问题，查处并制止污染大气环境违法行为。昨天，国家统计局公布工资数据，去年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分岗位年平均工资为61578元，同比增长 7.3%。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平均工资最高。昨天，滴滴公布阶段整改措施，针对顺风车的整改包括下线所有个性化标签和评论功能，暂停接受22点到6点期间发出的订单等等。快车、专车、豪华车每天出车前，司机必须进行人脸识别验证。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 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荟。 演艺群英荟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哦、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荟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北京时间的20:05，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文艺广播的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那今天节目呢，这个也是收听或者收看节目的同时是有奖品相送的哈、哦。那本节目奖品呢是由话剧《裁缝》提供的演出票4张，年度催泪之作《年轻视角》，聚焦每个人都会遇到的老年生活，五味杂陈的情感背后蕴含着对于生命的感悟。5月30号到6月3号，国话先锋剧场，不见不散。 裁缝， 哎、就是， 不是应该叫裁缝吗？ 这就是两个字的不同啦。 啊，他把两个字分开了，专门分开了。 对，裁缝是一个词，裁和缝是两个词。到底这个剧是怎么演绎这个裁跟缝的、哦？可以大家关注一下啊。 嗯，另外呢，本节目的奖品由舞剧《孔子》提供演出票4张。该剧讲述了孔子周游列国的历史故事，他用华美的舞姿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孔子。5月29至31日，孔子呢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倾情上演。 哎，参与方式呢依然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演艺群英会876，艺术的艺，开会的会，数字876，在后台留言标注话剧裁缝，或者是啊，当然裁缝两个字还那么写哈、啊， 是是是， 对，或者是舞剧《孔子》，加上您的关剧心愿和姓名电话，就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快一点行动吧。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演艺群会的访谈当中。 3岁被父亲逼着拉小提琴，5岁开始学习钢琴，直到12岁以后，宋炳阳才萌生了想当歌手的想法。之后几经努力，历尽坎坷。2016年8月份，宋炳阳开始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累积多年的能量一触即发。今年他又发行了自己的新专辑，带来了全新的歌曲。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听听宋炳阳的新歌，聊聊歌声背后的故事。 好啦，进入到今天的访谈节目当中哈，请出我们今天的音乐才子宋炳阳，欢迎炳阳。 Hello， 大家好，我是炳阳。 嗯，真的有差不多半年没有见到了吧？ 是的，是的。 然后这个速度也非常快哈，又出了一张新专辑。对，而且新专辑是伴随着就最近热播的电视剧出现的哈。最近我也正在追这部热播的电视剧，叫《节爱千岁大人的初恋》。 是的。 然后如果是 VIP 的话，昨天晚上应该是看到炳阳在里面的客串。 哎呀，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在里面也是演了一个这个音乐才子，然后是宋茜扮演的女主角最喜欢的一个音乐人啊。 嗯，是的，是的，也是一只狐狸。对， 嗯，对，也是一个什么狐族的，对吧？ 狐族的，对， 对，所以希望大家在关注这个炳阳音乐的同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部剧哈。 是的，是的，很好看哈。 你这一上来就拉到半年前，然后就聊了很多，就是哦，真的想，就是你跟他熟一点，还是我跟你熟一点？ 应该是我跟他熟一点吧，您谁啊？因为我记得上次炳阳来的时候还是在聊好像鬼才啊，这个 对对，第一章那个时候还是 对，然后当时我们还觉得真的是太有才了，然后炳阳一再在跟大家去强调说，嗯，我不是一个算是专门的艺人嘛，我是音乐人，就是音乐可能是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吧？ 是的。 嗯， 哎，我觉得这样挺好。就其实我说实话，我这句话可能说出来有点得罪人。就其实我在演艺群会上过的节目也好几期了， 嗯， 也是中间有很多的这个音乐人。说实话，就可能对于其中那些音乐人，他们的音乐私底下我可能并不太会去多听， 嗯， 但是他的歌，我觉得私底下要我来听的，我还是很愿意听的。 哇，谢谢， 真的是， 谢谢， 真的是这样。 对，而且我们刚才在办公室当中，这个有一个也是音乐节目的主持人哈， 谁？ 王宗华、 对对对， 音乐台的，对啊，然后也一直在聊，就说这个秉阳的创作的歌曲啊，也是非常耐听的，所以咱们今天就聊一聊秉阳的一张新的专辑啊，正好在这个咱们文艺广播的直播间当中。当然大家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啦，这个收看方式呢依然是可以打开北京时间搜索演艺群英会，就可以看到这个秉阳在直播间现场的这个情况了哈。 嗯， 新专辑这个名字好长哦，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 对，新专辑的名字叫宇宙唯一的你 Do it like this， 确实挺长的啊。 嗯， 对，因为这张专辑其实是想要就专辑里边我想要表达一个比较有爱和有梦想的感觉，但是这个题目宇宙唯一的你其实讲的是我们生活其实很多时候你要去赋予很多事情意义，就比如说很多过一些节，如果你不想去过它，那其实那个节就是像平时没有什么差别。 嗯嗯嗯， 很多事情都是你去赋予它意义的。 嗯， 就你越觉得今天有意义，你做了有意义的事情才是更有意义的。那就是说我们都是宇宙唯一的你这个宇宙唯一的你还不只是我一个人啊，是大家。所以就如果说有什么真正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就不要放弃，也不要去受别人的影响，就是 do it like this， 对、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啊，就感觉是很有个性的一个专辑了。 是，嗯，就是中文也有，英文也有，而且加起来都挺长的。 就中英文，中英文敢不敢一块练？ 感觉都快是一句歌词了。 哎，真的，我觉得第一次看到这歌词的时候，特别有感觉哈。 嗯。 然后我也想小八卦一下，就说这个听起来感觉跟最近热播那个电视剧的剧情还蛮有关系的，有关系吗？ 是宇宙，其实并没有， 其实并没有，但是、这个歌也是想表达，或者这个专辑也是想表达你对宇宙或对世界一种态度是吗？ 对，因为我曾经有一个阶段很爱去看一些哲学啊这些的一类的书，然后就其实很多事情就是你越去问它有什么意义，你越问的越深之后，你发现就宇宙可能都是没有意义的嘛。 嗯， 那所以说就像刚才说的，就是你的人生是的意义所在是在于你认为多有意义，你去赋予它意义，然后它才会变得更有意义。 嗯， 所以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所以、 哎、 虽然说最近就是自己也在追剧，但确实跟剧没有关系。对， 非常好啊！我们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呢，应该就是这个同名的一首主题曲，对 ，Like This， 对。然后我们先听一小段哈，看一看是阐释了哪一种世界观或者是宇宙观哈，然后咱们再接着聊。 好的。不管中不中，也拒绝雷同。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说了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 不管要不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 消极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揉成一团，来个宇宙全灭它。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万夫落地的盖世神功。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追着梦想的超级英雄。Do it like this.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 Be a hero. 超级英雄，超级英雄，我来去无踪。钢筋铁骨，我说话很酷。我脚步稳固，我从不认输。就是这样子，我 do it like this。说的就行动，因为我是 dreamer。不管要抱空不空，做自己的 leader。消极的想法，别人的看法，会不会太傻？全部都请你等来个宇宙全雷达。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飞檐走壁的超级英雄。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万夫落地的盖世神功。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追着梦想的超级英雄。Do it like this.Do it like this, be a hero.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这是这样子帅的法子。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不用解释。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这是这样子帅的法子。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就是这样子不用解释。就是这样子。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哎， 听到就是这样子哈、啊！突然间一下领会了这张专辑的含义，不知道浩洋听到什么感觉？ 就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我是第一个听的。 嗯， 我听完就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做很多事情，比如说开场的这个 啊。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作为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肯定平时听歌都很多， 嗯 嗯， 当然有的歌是一开始就出人声，当然这个可能是比较一种讨巧的一种做法，但是很多歌它有个东西叫前奏， 嗯， 你听到前奏之后，很多歌曲你从前奏开始就会奠定这首歌你要不要听下去。 对， 所以很多歌曲喜欢用钢琴啊，或者说像他这首歌曲一开始有一些电子的鼓点，是很抓人的。 对， 这个东西抓不抓人完全取决于你对于这首歌曲的一个制作，包括你的一个理解。 嗯， 是的，是的，因为这首歌其实想要啊，它前面是一个比较舞曲的，一个比较嘻哈舞曲的形式，所以其实在就前面可以有很多的舞蹈动作，所以这首歌其实相比第一张专辑，这首歌是从舞蹈去切入的比较多一些，对，在编曲上。 我刚才我们俩在听的时候就是一边听一边在动啊，就是虽然我们俩就动不出什么舞蹈动作来，但是有律动感。 运动的时候也可以听这首歌。 对，他那种律动感，他的词其实我听到里面什么做英雄， 对对，做自己的英雄 ，be a hero 这样。 嗯，我本来以为就是领悟了一些宇宙观和世界观之后，会找一首慢歌当做主打的歌曲，为什么会想到做一首这样的舞曲呢？ 就可能我自己还是没有那么佛系。 哎，其实你在这说到慢歌，我其实有一个问题也想问他啊。 嗯， 这张专辑里面七首歌，只有一首是慢歌，我觉得。 两首。对， 你还说哪首？另外一首是 Dear My Stranger 算吗？ 绝对不算。 对你来说不够慢首。 如果还有如果再对你说 Love You， 这个绝对不是慢歌。 哇，真厉害， 这个绝对不是慢歌， 在这儿。 所以因为你知道我听到他那首慢歌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他的声线唱慢歌也是很抓人的。 嗯， 那我就想这张专辑里面为什么只有那首 Dear My Stranger 绝对不算慢歌。 好的，其实这样就是其实朱雀街和这次在节爱里的另外一首 Goodnight Goodbye 也是想收在专辑里的。 嗯， 对，但是因为作为宣传的物料先出去了，然后就反应特别好，然后就觉得好像有点喧宾夺主，因为不是主打歌嘛，所以有点喧宾夺主的感觉，就把它单独这样放出来了，变成就是剧里的歌了，OST 这样。对 对，因为剧里的歌还是一首慢歌为主啦，算是慢歌吧。朱雀街算是 慢歌，是慢歌嘛，然后 Goodnight Goodbye 也是慢歌，所以加进去的话，这张专辑就还 ，因为我觉得他唱慢歌，他的那个声线还是挺抓人的，所以。我听完他这张专辑七首歌之后，我觉得好像真的慢歌少了一些，我就觉得他如果他安安静静唱歌，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昨天晚上看就是这部剧追剧的时候，我差点哭了。 哎呦， 因为之前做过秉阳的访谈嘛，然后我记得宋茜有一句台词就说哎呦，这个歌手是我一直特别喜欢的，但是他就是不宣传自己。然后我就突然间想起上次我们做访谈的时候，然后秉阳也流露出其实只是想做自己的音乐，然后并不是很善于去比如说宣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对吧？所以这次我觉得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反正你知道是熟悉你的人，没有粉丝这样说吗？就在追剧的时候 就说我不太宣传自己吗？ 就是说他把这样的一个台词嵌入进去的时候，感觉那个人写的好像就是你。 对，大家会说了，就是会说就是这个角色好像跟我自己还蛮像的。 嗯， 然后所以好像也没有演得特别差，因为可以勉强能看吧。 挺有意思的。所以就再说回到今天这张专辑吧，等一会儿我们聊太多这个，因为我是电视剧的一直在追剧的人嘛，然后我觉得聊太多这个一会儿秉阳又觉得喧宾夺主 了。没有，还好，因为其实首先这个剧本来也好看了，而且就是这个剧确实选音乐也选得很用心了。 嗯， 就是在说自己的歌位选项的很用心。但就是我觉得影视剧确实会把歌带出来。 嗯， 对，而且因为现在总的来说在国内对于音乐来说去宣传自己歌的渠道相对会比较不是那么顺畅一些。 嗯， 所以说其实就在这边聊到剧里边的歌，我觉得也是没有问题，就是我希望不管是什么样的渠道嘛，大家可以听到好的歌，然后对啊，大家听到朱雀街如果喜欢的话，就要去听我其他的歌好吗？ 其实再说句题外话， 嗯， 我爱原声带的节目多好。 对，去年浩洋有一档专门做这个原声音乐的节目， 哇， 然后也是介绍了好多这个所有的在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当中出现的原声音乐。 嗯， 可能我们会发现近几年真的我们能听到的而且最快能让人接受的这些影视歌曲会特别能出一些人，就大家随着剧情就开始，比如什么凉凉啊 对，确实确实。 我一句话就把这话题给带死了，是吗？ 你带凉了，挺好的，嗯。 所以这张专辑里面哪首歌是你觉得就是写的创作时间最长的，或者最难写的呢？ 应该是来不及那首歌。 嗯， 对，因为那首歌，其实它跟我以前的情歌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该怎么讲？就是说，它算是我自己的一个升级，就是把自己的情歌有做一个升级。 嗯 嗯。 但这个升级其实并不是说把某一些旋律的变个法写或者什么样，我觉得真正的升级是你的思维方式的升级，对，就是可能从另外角度去写情歌了。 嗯， 对，所以我自己是最喜欢这首，而且这首歌其实这个想法酝酿很久，然后写，当然就是我一般写歌比较快，就是两三天，最多两三天，然后但是想了两个月。对， 哇，情歌升级啊，情歌升级是怎么个升级法呢？ 嗯，其实我要讲的话，可能就讲的会让大家睡着了，但是就大家可能去听这首歌，然后再去听我以前不管是写给一些电影的歌，还是写给一些歌手，比如说。包括像比如说以前给杰哥的一些慢歌， 嗯， 还有给吴亦凡的什么从此以后这些情歌， 嗯， 它会有一个不一样，就大家听起来会，嗯，我相信大家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真的。 哦，从此以后那首歌我循环播放了很久。 对，那首歌其实就对我自己来说是我就是我的情歌的一个1.0 的版本，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风格，但是因为我是比较喜欢推翻自己的，我觉得每一年我希望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对， 嗯，浩洋听了那什么感觉呀？ 我对，这来不及我也听，但我说实话，这张专辑我最喜欢的也就是刚我说的 Dear My Stranger。 哦，你最喜欢 Dear My Stranger。 对，因为我觉得我喜欢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是我唱悲伤的情歌我不一定要用很慢的节奏， 嗯， 我可以用一个相对来说也不一定非得是舞曲那样的节奏，但是节奏不慢， 嗯， 然后我唱一些相对来说有一些悲伤的东西在里边吧， 嗯， 因为我觉得 Dear My Stranger 里面其实唱到的也是一些相对来说比较伤感的一些内容。 对对，嗯，那首歌是自己身边好朋友的故事，然后这样写的，嗯，对， 就是把一个真实的故事，嗯，然后创作到自己的音乐当中。 对，就是那首歌其实没有表明一个论点，就只是把整个故事讲出来而已，就 Dear My Stranger 嘛，亲爱的陌生人，因为其实现在身边有很多朋友就可能闪婚很快，然后又，嗯，然后又离婚了，然后后来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就变成陌生人，这样，就这首歌其实就讲的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没有讲道理的情歌我觉得一定是要听一听的。 而且就是他讲一些很悲伤的，比如说你刚说那个歌词，嗯，如果还有如果， 嗯， 啊，再对你说 love you， 不要哭。 对，然后但是他不是说用你想就如不是想很慢，如果还有如果，嗯，但是用这种比较快的一个节奏，我觉得这种方式这种风格我比较喜欢 叙事嘛。其实因为原来好多情歌，嗯，我总结套路啊，就是要不就是我爱你你凭什么不爱我，要么就是那个你爱我凭什么我们不能在一起，就基本上好像都是这样的一些感觉吧。或者要不然伤心就伤个3分钟，嗯，然后你听了之后就啊好吧心情就跌落到谷底那种感觉哈。 就是其实是一个我自己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就时代在变，就可能大家那个时候更喜欢听更可怜自己的 啊，对对对， 情歌， 自怨自艾， 对，就会去更愿意去沉浸在悲伤中，然后去再去走出来， 苦情歌嘛， 对，苦情歌。但是现在的话，可能会偏向于更有态度的一个方式去写情歌。 嗯， 我自己会比较像鬼才的话，就是鬼才要你爱，就是可能更多的时候，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会更自我一些，会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一些。对， 哇，所以我今天觉得做这期节目特别有用的一个点啊，就发现情歌真的也要与时俱进的，嗯，因为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咱们说60后70后谈恋爱或80后谈恋爱的时候，都属于比如分手了要自怨自艾一段时间啊什么的，然后现在可能90后00后再去谈恋爱，分手了之后可能就是，哦，反正你走了一个过客而已，然后还会有更多的人过来，他态度也不太一样了，是吧？ 对，就是可能现在其实我觉得情歌的歌词变得更生活更理性一些了，就可能因为每个时代的就大家关注的东西还有整个环境不一样， 处理感情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对， 接受到的东西也不太一样，而且现在大家娱乐方式也不太一样，可能打开任何一个 APP 就能看到很多自己可以娱乐的东西，所以不会沉浸在某一种情愫里面太长时间。 嗯，我觉得其实并不是说，并不是说现在就大家都是就跟换换备胎一样就换那么快啊，不是， 感觉这个路数聊着好像是 我没有这么说。 要说现在年轻人对感情不太尊重，我一直不敢接这个话，对吧？ 不是，我相信你也不是想讲这个意思啊，但是我其实想讲的一个是，就是说，该怎么说呢？就说现在，对，就现在的话，可能就只是不去沉浸了， 对， 不去沉浸，可能其实我自己的东西会这样，我如果说。一首歌我觉得好像还没有把那个伤感的东西或者什么东西写透的话，我就感觉还没写完，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的歌基本上最后都还会是，不管是伤感的还是什么的，都会偏向于一个比较正能量的方向，就会让大家觉得好像你走出来的感觉， 就不是那种就是苦情到底的那种感觉，就听完落泪就抑制不住的那种感觉的歌。 对，我觉得因为可能现在看大家看自己已经比较看得更清楚自己了，因为有那么多社交平台，看那么多的 feedback， 对，所以可能不会那么容易的自我沉浸吧，对， 对，而且会有一种更长远的爱情观在。我觉得 我们又回到爱情观了， 就没有这样说可能有点虚，但我记得上次我心情特别不好的时候应该就是听那首从此以后，应该是这个秉阳写的那首歌，然后我当时为什么听这首歌，就有一些歌你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了你会想哭，但那首歌听了之后会给你一种能量，就是那种能量是可以给你很好的一种疗愈效果，但又不是那种治愈系小清新，我坐在一杯咖啡厅里面，我拿一杯咖啡我一坐一下午的那种感觉，它是不太一样的那种风格。 其实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哭的，但是就是最终我觉得就是在哭过之后是要找回自己了。就像我鬼才那首歌，就鬼才要你爱，鬼才要去释怀，就是你到最后的话，你都失去一个人了，那你再把自己失去不值当吗？ 所以今天请到了音乐才子啊，宋秉阳，然后我们一块来聊一聊新的专辑，然后聊一聊最近的歌。刚才咱们上半段当中聊了好多，就是关于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节爱》当中主题曲《朱雀街》哈。咱们上半段结束听一分多钟的这首歌吧，大家再来感受一下哈。 好的。 在人心化作尘埃，风之寒夜手之下情感意，穿过那条小路，经过那棵大树，有座遗失的院落，曾经多少故事岁月沧桑，让我一缕红树轻别下，听不着夜夜迎着诗人去，煎熬为何无处话凉气，我点点涕零的梦归来沾了 X8 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 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对他，咱们能听到，但是他听不到。那就既然你说到这首歌了，我其实觉得想聊一个相对而比较细节的问题。你当时写这首歌，为什么把它设计成三拍子呢？ 因为其实我不想这首歌太古代，但我也不想它太现代。然后三拍子其实自带一个比较年代感的属性在， 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它又不会太古代，也不会太现代， 哦， 因为这个剧它本来就是一个在有古代有现代的，它是两个之间的， 嗯嗯嗯， 对，所以我不想就是把它写成古代的了，但是我又不想听起来太现代，我想让一个很不知道年代感的一个感觉去写这首歌，所以这样用了三拍子， 所以我觉得。哦，他是一个非常用心以及有想法的一个音乐人， 嗯， 因为其实就通过这一点，就是你写情歌或者写这种节奏的歌曲，你问他三拍子，他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他的理由是，我觉得说出来是非常能够立得住的，而且我是愿意去相信，而且去接受的。 对，刚咱们片花当中也说了，秉阳是有一些音乐基础的，嗯，小的时候是学乐器的，是吧？ 对，小时候三岁的时候被老爹逼着学小提琴， 三岁能拿得起那个琴吗？ 就最迷你的那个 size 啊。其实小这，你看这首歌里面，就《朱雀街》里面，其实有一点这种古典的旋律或古典的这种 三拍子嘛，嗯， 对。然后它会有一点点，就是里面悠荡起来的那种感觉，就是有一些古典乐器的一些感觉。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它最初的灵感是我在尼泊尔旅行的时候发现了一处院子。对，然后我经常会把一些就印象很深刻的地方或者看到的一些细节，然后我就会记得很深，然后写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会自己跳出来。对，这首歌也是我看到那个大概的剧情之后，他自己跳出来这样一个院子。其实这首歌并不是去写这个人的，因为他男主其实是很好的一个人设，非常非常棒的一个人设，然后大家会觉得他非常可怜，因为他等女主很多几千年，这样非常感人的一个这个。但是我觉得如果直接去讲这个人，一定不会太打动到人，所以我是用这样一个院子，就是很有故事的这样一个院子，让大家去想象他在这个院子里的故事。我觉得这样的角度会反而更突出这样的一个主人公。 哦，我觉得这个想法好棒哦。 嗯， 就像原来咱们画国画的时候，如果说画觉得特别寂寥，一般都很少说画这个人特别少，而是就专门用一个街道啊，或用一些亭台楼阁， 嗯， 然后去表现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道理，就留很多白给大家去想象。 对，因为我觉得不，只要是艺术或者文学，就是留白是很重要的一个技能，留得越精确或者是越巧妙的话，就大家会有更好的想象空间。 嗯，所以这么反套路嘛，就才会给人印象非常深刻。按一般套路来说，应该就是我苦苦等待千年，那个你为什么还没有出现？ 这好像某首歌的歌词，千万不要 得罪了一票人是吗？ 对，我突然想起，这肯定真的是某首歌的歌词。 就一般套路是这样的嘛，对吧？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在很多东西上很挑的一个人， 嗯， 所以就像我刚才说，我的自己的歌，我每年都会想要去突破，然后去推翻，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才就像玩游戏一样，你已经玩好一个难度了，那你一直玩它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嗯， 就你肯定要升难度嘛，然后你才觉得好像还才有继续玩下去的动力， 要跳出自己的安全区， 对，一定要跳出自己的安全区。 嗯，哇，所以这首歌我们再听两句哈，然后再继续聊专辑。 寒夜凝视褪色的风景。 哎，所以刚才咱们说到了平时创作找灵感的，刚才是找了一个院落，算是景致，还有一些其他的找灵感的小方式吗？比如说会不会朋友们聚着会，然后人家都在嗨唱，你突然间哎觉得那个人或者说那一个动作给你一些什么样灵感，会这样吗？ 哦，这种情况还是肯定是有的，就比如说特别是有一些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然后你可能会从他们身上看到某一些特质， 嗯， 然后那种特质其实他可能都不觉得他表露出来了，然后但是你可以很强烈的其实可以感受到他是因为什么，然后这种其实很多的时候，你比如像阿信经常，我觉得他的创作也会有这样的东西，比如说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嗯， 那首歌我觉得他也是就是很其实就是在人群中你可能见到一个朋友带来的一个朋友很陌生的一个，但你就看到他可能就是他笑着或者什么都不是真正的在快乐，我觉得这种灵感是在生活当中会发生很多的。 所以你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吗？就是在很多细节上。 还算是比较敏感的吧，对。 嗯，所以还是得出那个结论，少交两类朋友，一类是编剧，一类是创作型歌手。 还会观察你是吧？ 关键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就是很正常的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突然你会发现某一天你就成了他的素材。我身边有一个编剧朋友，就经常把我身边的朋友当素材。然后有一次看到他写的剧本，我说这个人感觉很眼熟啊，对，就上次我们一块喝东西的时候，然后他讲那个故事。 哎，我觉得这样不是很荣幸吗？应该， 就你知道，你无时不刻跟他表达的一些东西，哪怕你的一个眼神，或者说你的一种态度，当然开玩笑说不要交这样的朋友哈，其实他很有趣。 对呀、啊， 你会发现你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朋友，你是被观察或者被重视的， 最起码你对他来说是有价值的。对不对？ 我这句话有点一语中的感觉。 对，如果你是很碌碌无为，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值得别人关注的亮点，自然不会被写进歌里，写进这个剧情里面。但当你的东西就被他能够打动他或吸引他，他才会选择写你嘛。 对对对， 荣幸哎。 说下次说快看我这个给你写的电影什么前任。开个玩笑哈。这个平时创作的时候找灵感其实还蛮丰富的啊，而且我觉得创作型歌手啊也好或编剧也好，他对生活的观察的角度跟别人都不太一样，就他可能会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的封面也是挺有意思的，就说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一下，说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封面，还是公司给你安排的，还是你自己选的？ 这次整张专辑从开始创作，然后到整个的概念起的名字，然后到企划，我都是就是所有的 idea 都是我来负责的。 嗯， 对。然后这次专辑的封面可能就跟以往会很不一样，就是一般专辑封面都会是歌手的照片， 对， 然后是怎么样的一幅图或者怎么样，这次是一个证件照。对，这次专辑就是一张护照的照片，就是一个宇宙唯一的你的认证护照，就是一个宇宙护照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我想就是宇宙唯一的你，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去表现它。 嗯， 然后当时就想到，诶，其实就像我们的证件一样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人。 对，就是很多明星想去销毁的，很多舆论记者是想找出来的。 对，然后也啊，对啊，这次正好拍了一张很好看的照片作为自己的证件照。 哎呀，这个很有创意，很有意思了。就是确实这个是一个唯一的，因为你其他的照片可以 PS 嘛，但是证件照人家不会给你 PS 的，而且要把耳朵都露出来， 而且可能要尽力的拍的比较丑。 嗯， 反正我的证件照不好看， 但是就因为他这种，就你刚刚说他的限制性也刚好突出他的独特性。 对呀、啊， 宇宙唯一嘛。 对,、啊对，一般来说很多专辑的这个封面不都是，如果是男生的话，一个男生穿着黑西装，一束光打下来，然后他做出一副忧郁的表情。 你在说谁的专辑？我天，我脑子一直在过，谁又被你中枪了？ 我感觉今天就是整个。就是主持人在上完这档节目之后就足完事儿了，就所以这个专辑的封面也是挺有意思的哈，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还有就是说它有很那么多歌，咱们刚才也聊了一些了，你自己有没有最倾向的或最喜欢的一首歌？ 最喜欢的还就是刚才来不及，但是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专辑里有一首叫逆境的歌。 应该是最后一首。 对， 第七首。 对，最后一首。对，那首歌其实大家可以去听听看，因为那首歌是专辑的一首实验歌，也是一首做实验的歌。因为那首我想要让大家感觉到的是，就是不知道在讲什么，但是你感觉好像有点像是碎片式的梦境的感觉。因为那首歌的用了一些比较特别的方法来写歌词。就这样讲吧，它其实有三个故事在里边，它是三段的故事，但是每一段故事我只提取了信息量的可能20%，这样只会让大家感受到一种情绪和气氛，但是不会感受到任何的具体是在讲什么。对，所以就像梦境一样，你其实做梦的时候会跳来跳去的嘛，你可能很难记住一个完整的梦。然后加上编曲上，这首歌是我整个都是我自己编的，然后会有一些比较复古的一些元素，它其实有点这首歌的编曲也偏向于有点像把两张黑胶 唱片 拼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很多东西是做完了，然后做完一个整个的一首单独它是成立的一首歌了，然后再来去配的鼓点什么的，有点像是比较 DJ 的那种编曲方式。 所以这又是一种突破吧，突破自己的一种感觉。 对，就是自己 我觉得每张专辑我都会有想做实验的某一首歌，对，然后就是自己做着好玩了，希望大家喜欢。 你听了什么感觉？好像 我觉得就其实我从他整张专辑包括我前期对他做了一些功课，我觉得他是一个主意很正的人。对，其实就是你，对，就大家如果现在在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的话，你其实应该看到宋炳洋，感觉是一个特别温和、很有亲和力的人。当然，他确实是这样的人。 嗯， 但我觉得他骨子里对音乐，他是一个主意很正的人。 执拗。 对，我觉得就通过这一张专辑里面，因为假如说我是，假如啊，我是比如说一个他的一个这个公司，比如说我现在要帮他发一张唱片的话，我大概不会这么来排这几首歌。我觉得这几首歌这么排，包括整个风格上，我觉得你的主意在里面占了很大的成分。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前期也好，我觉得可能在这个事情上他应该做出的努力很多。 嗯， 包括你想他刚才讲，包括这个封面的设计，包括很多一些非音乐的一些东西都是他自己来完成，这势必也会分散他的很多精力，而且会让他很辛苦。我觉得 这 有吗？ 我其实还是辛苦，确实是还是挺累的，因为你要你刚刚你觉得你忙完这段时间想休息一段时间了之后，你就忙完这段时间又开始忙下一段时间了。 嗯， 因为你专辑刚完了就是企划的东西，你就又去。 对啊。 但是我个人是这样认为，我觉得创作型歌手还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从其实在写音乐的那一刻开始，他整个概念应该是他想出来的。 嗯， 就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因为你的音乐到底想要讲什么，你这张专辑到底想要讲什么，如果是被后来设定了的话，那可能就说明你可能现在还没想得那么清楚。 对，我觉得刚才理解浩洋的意思啊，就是说很多尤其现在这种快节奏的这种创作方式，有很多歌手可能都没有那么静下来去写歌了。我有看过身边歌手的朋友，就可能为了完成一个作品，比如说给网剧写一首主题歌，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现成的音乐素材， 对， 三拍子四拍子或者几拍子的那种，它只要变换一些这个节奏，差不多我亲眼看着他拍一拍那个节奏20分钟， 对， 30分钟一首歌出来了。 loop， 然后会有一些就是 对对对， 会很方便。 你们有一些专业名词，我不知道怎么说哈，但基本上他就差不多把那些节奏混一混，mix 一下，然后一首新歌就出来了。你听上去可能是跟其他的歌不一样， 但是不会很耐听是吧？ 对，但他其他的元素其实都是已经创作好的了，把它合并一下，mix， 然后他自己哼一下，哦，一个 demo 出来了。我说什么？这是一个创作歌曲的过程吗？我发现现在很多音乐人是在这样去写歌的。 我自己不太赞成这样去写，因为其实在去年一些影视作品的歌写了之后，就很多像我邀歌的，但是我因为时间如果不够的话，我会都推掉，然后就是保证是认真去写每一首歌的。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朋友在听歌的时候，你可能在当下就今年听的时候，你听两首歌，如果说一首是像你刚才讲的那样，就是很快的用一些素材这样拼凑，因为素材其实做得很好。 对 对，素材其实做得很完整的， 很完整。 然后你当时你听到一个用素材，一个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写的，你当时可能不会觉得这两首歌有太大的差别，但是你到第二年就是流行一过去之后，素材因为会很快的变成老素材嘛，然后你再去听，你觉得你会发现它没有灵魂的东西在，那你会马上就会显出这两首歌的差距在哪儿了。 对，就是那种素材堆起来的，你再去听的时候，你第一次听肯定觉得没毛病。 对， 然后你会觉得哇，真的是太崇拜你了，就是你觉得这么快就能写出一首歌来，但也用不着到第二年，等到你大概听了2到3次之后，你就会觉得它其中的某一些元素似曾相识，你会很快能上口，但是你绝对不想天天循环播放。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快餐跟烹饪嘛， 对，就像一个很有做了很多年菜的厨师和做快餐是一个道理，可能他会花很多时间去做一道菜，他可能有很多大家看都没有必要的事情他也在做，但是这必须是真的要那样做的，他做出来才是他自己的东西。 所以第二张专辑从想一直到做出来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啊？ 其实我做东西会很快，但想的时间会很长。想是从我出道开始，我的第一张专辑开始唱每一场现场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想，那我第二张更想唱什么。对， 所以那好长时间的筹备了。那这张专辑出来之后，有没有感觉整个人会松一口气？ 我本来想的是出来之后可以休息几天，然后完全就没有休息时间，就又开始宣传了。 嗯， 对。 那有一些就是更多的就是更新的一些想法吗？ 有，嗯，其实可能在如果说再下一张，但现在这个想法我可能现在讲出来也是可能再过半年我自己又会想的不一样。 嗯， 因为现在这些还没有唱到嗯那么多的 live， 那么多的现场。嗯，我现在想的是我想第三张是做更多减法。对， 嗯， 就是第三张我想要更简单的东西。 嗯， 就很可能有可能比如一首歌里面就一个配器。 嗯，也不是，就是我更希望就是特别是在旋律上大家能更很容易学起来，但是它又是耐听的。 这个就很难。 对，这个确实蛮难的，但是这是我可能现在在想的第三章的一个追求的一个小目标。 就一开始会给自己定一个难度，然后去够。 对，因为第二章其实我是想要让风格性去掉了很多我不喜欢的东西，因为我其实学音乐很长时间了，然后嗯，就很多风格我都可以做，而且在自己在美国的期间也是做了很多的风格，然后嗯，第一章其实是很多风格全都给大家看，然后第二章也是在做减法了，就是把自己最喜欢的留下来，然后不是那么喜欢的就把它就是去掉了，对，然后第三章我是想要在可能内容上再做一些减法，让就是变得更简单，但是耐听。 嗯，这都是一个听起来很小但是好大的一个目标。 是可能还蛮大的。 对，所以其实第二张专辑也是做了一些尝试，然后以备在第三张专辑当中玩点一些新的花样吧，算是。 对，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也玩游戏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定是游戏要有挑战的时候才好玩。 嗯， 对，如果说一般我不玩一个游戏那就一定是因为我觉得好像我已经完全胜任它了。 嗯， 对 对。 那有没有就是第二张专辑当中最让你觉得抓耳挠腮然后特别难写到一半你就想放弃的 很纠结的时候？ 对， 其实 Do You Like This 是在这种状态下写出来的。 啊，为什么？我还以为主打歌一般都是那种 特别顺当的。最后一首 写的， 其实是它是第一首发出来但是最后一首写的。 哦， 就因为当时是专辑写到差不多了，然后我觉得少一首就是还少一首有点像总结一样的这样的歌。 嗯， 然后但是当时那段时间已经写了很多，写了就不想写了，但时间又很紧，然后就那几天你不写了，你之后又有其他的活动要去， 嗯， 然后就那天晚上是想啊想啊想，就说啊 how to do it how to do it do it like what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yeah do it like this do it like this 对，就是这样想的一个 idea， 然后慢慢这样就把它完整出来的，就有点像是你跑步，你感觉你跑不动了，然后突然又到了那个兴奋点，你可以继续跑下去，那种状态下写出来的《Do You Like This》这首歌， 好难啊！ 所以要学会自己跟自己对话，要分裂一点，是吧？ 哎，真的，我发现很多艺术作品是逼出来的，就很多艺术作品都不是在你最舒适的时候想出来的。我不知道你们二位同不同有这种说法？ 嗯，总的来说，我现在。可能我以前写歌很小的时候，十多岁的时候写歌，那我可能在写到两三个版本，我就觉得 OK 了。 嗯， 但现在我可能会否到十多二十个版本。 我天哪！ 然后我才会把最后的那个版本拿出来。就以前我可能会，就以前在做练习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中枪的就是被否掉的几率可能有50%。 嗯， 但现在可能很少有被否掉的时候了，因为是自己已经否了好多了。 我那不会选择障碍吗？我就特别佩服那种人，就是自己写了无数个版本，还能从这么多版本当中挑出来哪个是最好的。 就是其实你一定要保持你自己心是很平静的，就是你就算写得很毛了，你已经写得很纠结了，但你一定要还是得把心沉下来。沉下来的同时，你要你就是不断在挖掘自己的东西。就一定你要，你就是其实最后一个标准就是你真正觉得你最初设定的或者是你最初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了。 哦，反正我做不到，然后我还当主持人。 是，所以我们是主持人嘛，我们不是创作型歌手吗？ 哎，真的，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比如说我们不唱歌哈，但朗诵嘛，就有的时候在一堆的朗诵作品当中，因为它也要有处理嘛，比如说这里有点感情，然后那里什么加一点东西进去，等我基本上加到第三个版本的时候。我就会听自己第一个版本是最好的， 等我加到第五个版本的时候，我就完全不知道自己哪个版本是好的，我可能就会拽来同事，你帮我听一下，那种感觉。 其实这个有些时候你第一感觉的东西其实是一个会偏向于准确的东西， 嗯， 但是它不会是完善的东西，就你可能后来的工作是在可能去 完善它，丰富它， 对，完善它，丰富它，而且就是你可能你只是把那个 idea 做出来了，但其实只做了1%，你后边的工作其实是很多时候就是去把，我觉得反正我经常这样讲了，我说我自己写歌就是一种挖掘，就跟挖掘机一样在挖深坑， 嗯， 就不断在挖自己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嗯，我觉得他的意思可能就是比如说经常我们创作一首歌曲第一版它只是一个把我这个想法抓住的一个版本， 嗯 啊，然后慢慢的我在我这个想法上不断的给它延伸啊，或者再扩充啊，再丰富它， 嗯， 所以出版可能仅仅就是一个想法，我这个想法我不能让它停留到脑子里面，我要把它真实的表达出来，但它也仅仅是一个想法的一个初稿。 嗯， 都是自己跟自己拧巴的音乐人了，自己跟自己对抗，然后最后出现了这些非常好听的作品。其实我还看到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哼着歌》， 嗯， 就这个作品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首歌其实就想，像这首歌自己就想写一个让大家能朗朗上口一点的歌， 嗯， 简单一点，很轻松的。然后，因为这首歌其实写的时候在冬天，就它其实讲的是春天、夏天去郊游玩的那个感觉，对， 嗯， 因为冬天的时候，北方嘛，会树叶都掉光了嘛，然后我自己就会很期盼春天跟夏天赶快来，然后当时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情下，就开始想到啊，那夏天我要开着车出去溜达去，然后写的这首歌， 一个美好愿望， 对， 所以这首歌一听就很有那种度假的感觉， 对，就是那个时候那段时间也比较忙，很想度假。 哦，我懂了，就像每次我在就是特别忙的时候，特别爱说旅游类的东西，就觉得把自己的心放出去好了，自己出不去， 是的 ，是吧？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是哼着歌哈，然后我们今天也在这首歌当中结束今天的访谈吧。 嗯， 我现在特别期待秉阳第三张专辑，是不是逼得太紧了？ 好，我先把第二张专辑好好的在全国跟大家唱给大家听， 先伴着你的音乐把这电视剧看完。 好的好的， 对，因为它是音乐的原声带嘛，就不停的听到这首歌，先伴着这首歌把这个剧看完，然后再把第二张专辑都熟悉了，对吧？ 然后等第三张专辑出来的时候再过来做客吧。 对， 对， 好的，到时候再过来跟大家聊天。 好，非常感谢秉阳做客今天的节目哈。 好， 那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堂耳朵》，我是赵爽， 我是浩洋， 我们伴随着这首宋秉阳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哼着歌》结束今天的访谈了，我们明天再会。 身上的味道，恍惚的时光，就像音乐花园的那蓝花香，空气突然安静了，说点什么呢？你总会轻轻哼起那首歌，外婆在屋后，微风好温柔，云都不停留，越过了山脚。快不慢，就算这样旋律简单，我陪在你身边。外婆在屋上，微风好温柔。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aco。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